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公元1258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辩论。蒙古的大汗蒙哥亲临主持，嵩山少林寺长老福玉和全真教高道张志敬分别率队参加了这次舌战，结果全真教败北。按照论战前的约定，全真数十部经书被火焚，数百座宫观输给了佛教，从此全真道教衰沉了下去，悄然无声了。一个世纪以后，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张三丰在武当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道派随之崛起，掀起了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步。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三丰。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当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是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很多书上说张三丰是一名辽东壮士，说他是陕西金台观的道士，说他是湖北武当山的道士，说他是宋朝人，是元朝人，是明朝人，总之是五花八门，纷纭缭乱。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张三丰平生颇具传奇色彩，给后代留下了众多的谜，他的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谜。古代人的称呼由名、字和号这三部分组成，张三丰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名、字、号最多的人物之一。据现存的文献，张三丰的名字号多达20余个，什么权医啊、炫医啊、玄化、玄素、三丰、山峰、三丰居士、居宝、君石、昆阳、思莲、封病子、邋遢道人等，都是张三丰曾经使用过的名字号。众多的名号把后世的研究者是彻底的弄糊涂了，他们分不清哪些名号是先用的，哪些名号是后用的。 也不能确定哪些是名，哪些是字，哪些是道号，哪些是绰号。后来张三丰神明确起，明朝皇帝又赶过来凑热闹，给了他三个赐号。明英宗朱祁镇赐他为通威显化真人，明宪宗封他为韬光上智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然而在众多的名号中，大概是张三丰生活习性的缘故，人们最喜欢使用张邋遢，他本人也自称邋遢道人。张三丰的生卒年代至今尚无准确答案。义林说他是宋朝初人，曾随从太守入华山拜谒过陈抟。清朝初年黄宗羲在其所传的《王征南墓志铭》当中说他是北宋末年的道士，曾奉宋徽宗征召赴京，因道路不通畅未能到达。明史《张三丰传》又称他为金人。明初张三丰修真武当山，名扬海内，皇帝征召，传记所载甚著。由北宋至明初的200多年，这就违背了人类正常的生存规律了，由此产生了又一悬案，这就是张三丰到底是俩人呢，还是一个？当代著述多持两人之说，即宋指张三丰为祭机甲，明指张三丰是一道人。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汪希龄的官员自称在四川做官时遇到过张三丰，相处甚久，了解很深，乃作《张三丰本传》，说张三丰生于蒙哥汗2年4月9日，即宋理宗淳佑7年。这样到明初，张三丰约120岁，于是一个张三丰的说法就成立了。本传的妙处还在，封宋朝为正统的人可以称他为宋人，封元朝为正统者可以称他为元人，因为他明初上健在，也可以称他为明朝人。这似乎解决了张三丰为何朝代人的纷争，但是本传的说法没有文献依据，仅仅是以张三丰的崇拜者的一种编造。换一句话说，张三丰生于何时仍然是无解之谜。张三丰的死就更加的神奇了，他一生中死过好几次，第一次在太原的南玉山。太原县志记载，张三丰曾经隐修南玉山中，几个月不见他烧火做饭，却时常见他帮助村民耕种和收割，同村民相处很融洽。一天，张三丰突然病入膏肓，向村民乞讨一缸，并嘱咐村民等他死后用缸装好尸体放在南玉山上。不久，张三丰真的一命呜呼了，村民呢就按照他的遗嘱办理。但是后来又有村民在西安遇见过他。第二次死是在宝鸡金台观，据《明史》和《威异录》记载，元朝末年，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有一天，他对门人杨鬼山说：“我命数已尽，归天有期，遂留宋祠而死。”就杨鬼山呢，买了棺材，请来村民把张三丰的尸体装进了棺材。就在安葬时，棺内突然发出了呻吟声。开棺一看，人们个个是瞠目结舌，张三丰竟然还活着，就如同做梦一样。万姓同谱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洪武26年9月20日。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对于张三丰的死而复生，汪希龄解释为阳神出游，留下的躯体宛若僵尸，以致凡夫俗子误以为死了。 这种灵魂与躯壳脱离的说法，同铁拐李神游华山而其门徒焚尸的荒诞之说如出一辙，怎能令人信服啊？其实这种死而复生的神秘现象，不过是张三丰利用睡功给世人造成的假象。北宋明道陈抟有飞经锁鼻术的神功，当这种内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形同死人一样的不吃不喝不动，无声无息的一睡数日乃至数个月。张三丰自称陈抟的再传弟子，精通睡功，著有《睡丹诀》流传于世。张三丰的第三次死是在武当山，那这次张三丰是真的离开了人间，文献留下了不知所终这样的字样。据其行迹推断，时间最迟不会晚于永乐末年，但具体确切的日子也不得而知了。至于说后代仍有所谓他的灵迹显现，如清代清士李希岳、奉道者汪希龄自称遇见三丰祖师，恐怕是有人冒名顶替了。而对于张三丰入道之前的身份，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一说是囚徒，二说是一县令。张三丰自称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裔，本传记载他的祖父叫做张玉贤，通晓星算之学，知道帝王气象在北方，乃于南宋后期举家前往辽东的益州。父亲张居仁性喜恬淡，无心仕宦，张三丰在家中排行第五。五岁那一年，张三丰患了眼疾，逐渐失去了视力。碧落宫又叫张云安的道长见张三丰长得是仙风道骨，以治好他的眼病为条件，得到了张母同意收其为弟子。在碧落宫调养了半年，张三丰的眼睛奇迹般地恢复了光明，开始学习道教经书，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七年过去，张母随着年高，念子之心是尤切，张云安只得送张三丰还俗回家。在光宗耀祖的心理驱使下，张三丰苦修如业。元世祖时，张三丰参加了朝廷的官员选拔，仅得到当朝宰相濂溪县的赏识，被任命为中山府柏林县令。自幼受过道教熏陶的张三丰求取功名，纯属为了光宗耀祖。上任才一年，因父母双亡，遂决意仕进，潜心修道，遁入了玄门。然而万历野获编当中却说，张三丰本来是福建的一个管犯人的狱吏，但是这位管犯人的人在明朝洪武年间也因罪成为了一名犯人，被发配到了四川平越卫。这个狡猾的狱吏熟悉押解犯人的官方文件和手续，就伪造了平越的接收官文。在押到途中，他假装下河洗澡，从水底得到接收手续，将回文交给了押送者，请他们回去交差，他自己去平越。从此世人以为他是神仙。张三丰入道前究竟是个县令还是一囚徒，我们很难确定，不妨采取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暂从本传所载如令之说。史书记载啊，张三丰天生一副神仙相，说他魁伟的体型如龟似鹤，两耳垂悬，硬长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圆大的眼睛。他的打扮也十分奇特，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一件破烂衣服，披着一件蓑衣。从其父母死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云游生活，日游名山古刹，是夜诵道教经书。当初的行踪在北方，出没于北京、太原、西安一带，在终南山、宝鸡山停留游长。传说他的名号三丰，也是因为宝鸡山三丰挺秀而来的。元末明初，张三丰由秦陇南下西南，去成都游说朱元璋的儿子朱椿辞官入道。至今重庆老君洞当中 还有他的雕像和他题写的那幅不可辨认的对联。张三丰在贵州黄果树瀑布说的上联是滴水成绵，不用公坛自散，至今没有人能对上。后来张三丰到达了武当山游览珠峰，料定武当一日必大兴，于是领着弟子披荆斩针搭草庵一居，使弟子分住南岩、玉龙、紫霄、土城，自己结庐于斩奇峰。张三丰吃饭和睡觉均无规律可言，明史记载他有的时候三五天才吃一顿饭，有的时候数个月不吃，但是不吃则罢，若吃则食量惊人，史称所缩生斗折尽。睡觉也怪，他是不睡则已，一睡便是几个月。在严寒的冬天，张三丰睡在雪堆当中，而且还睡得很熟，鼾声闻于天边。他不修边幅，任其脏臭，时人呼为张邋遢，而张三丰竟以此为荣，时常自称邋遢道人。在衣食住行的神秘现象背后，隐藏着张三丰深玄的内敛功夫和惊世骇俗的心理。数日不食与一食升斗，数日不眠与一睡月余，以及不觉寒暑，都是功夫深厚的体现。同时呢，这些奇行异举足以唤起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关注。到明初，张三丰的事迹夹杂着种种神秘的附会，流传于四方，名噪一时，大明的天子也想目睹他的仙风道骨。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和尚，他对仙佛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他起兵讨伐元朝时，就十分信赖周颠、张忠、刘元然等等这些道士，但是对依附元朝的全真道则不感兴趣。而这给衰沉已久的正一教寻求正式后台有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洪武元年，龙虎山第42代天师张正常亲赴南京，朝贺朱元璋登基，给隆重的登基大典增添了神圣的气氛。朱元璋对天师赏赐丰厚，派他总管全国的道教事宜，又觉得天师这个称法不妥，赐号大真人以代之。当时的天师没有什么神意，连祈雨驱鬼也不灵验，全凭画符来欺骗世人。而此时张三丰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神仙了，这位世外天仙死而复生，劝蜀献王朱椿入道，动员祁阳王李文忠仙游等等事迹早为天子所知，尤其是传说他被宋徽宗征召，寿高256岁。对正在走向衰老的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这些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就在洪武24年，朱元璋决计召见张三丰，遣使持诏前往武当山敦请，但是使者呢，连张三丰的踪影也没瞧见。第二年，有人奏告天子说张三丰在云南，大概是避免天子纠缠，远游西南去了。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皇太孙继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这个时候的藩王势力威胁到了中央，建文帝开始削夺诸王的权势，结果呢，操之过急，激起了藩王的反叛。燕王朱棣攻破了南京，夺取了帝位，是为永乐皇帝。永乐以藩王通过暴力夺位，为封建宗法正统所不容。尽管永乐皇帝大加杀戮， 但是仍然不能使旧臣心服，甚至有方孝孺者大骂永乐帝于殿堂。更让他伤脑筋的是，建文帝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卷土重来。原来破城之时，有大臣说朱元璋有锦囊妙计在奉先殿内，主临大难当方。建文打开一看，内有度牒三张、袈裟和剃刀等物。建文立即醒悟，火焚了大内，剃发为僧，逃出了南京。永乐要根除后患，巩固自己的皇位，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神化自己的军权，找到建文帝的下落。这两件事情都要借助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张三丰。于是永乐的高级参谋胡广奏请皇上征召张三丰，他说：真仙张三丰深藏道法，广聚神通，高隐武当，有西夷之风，建议对这位高道只能守召寻访，不可抢之来朝。朱棣于是遣使持诏往武当山请张三丰入朝，但是也未能见其踪影，又派了胡莹和杨永吉两位大臣遍历山川湖海寻访张三丰，同时探听建文帝的下落。但是这两位大臣密访了十年，也没有见到过张三丰。期间明成祖遣道士袁虚子在张三丰修隐旧所展奇峰设跪道场焚香祷告，希望能得到一点张三丰的信息，但是仍然一无所获。这些都令永乐帝朱棣大为的恼火，责令胡广限期把张三丰请来。胡广则惶恐不已，星夜奔赴武当山焚香哭泣，历尽了艰辛，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张三丰。张三丰为了保全胡广，以免他受到皇帝的处罚，同意去见朱棣。两个人一道抵达了南京，当胡广上殿奏文时，张三丰就逃之夭夭了。后来朱棣在玉真宫塑造了一个张三丰的像，这尊鎏金的铜像呈坐式，高 1.44 米，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神情自若，栩栩如生，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实际上张三丰长得什么模样，似乎当时的人也没能弄清楚。除了这座塑像之外，今天还可以看到由李文忠家族传下来的张三丰的字绘像。武当山御赐张三丰铜杯雕像和重庆老君洞的张三丰像，四种绘像是形貌各异，连相似的地方也没有，全如四个不同的人物，我们自然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像是张三丰的本来面目了。25年过去了，又轮了三代天子，民间传说张三丰又在武当山出现了。明英宗得到了这个消息，也不管是否属实，于天顺三年四月颁诏赐封张三丰为通威显化真人。实际上这时张三丰是否活在世上都成问题，因为假如他还在世的话，那么已经有200年的寿命了。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张三丰影响后世最深的，恐怕就是开创了中国武术当中的内家功夫武当派。相传张三丰在云游龟山时，无意当中看到了鹰蛇相斗，仔细观察之后，他大受启发，认为蛇在攻防之时采取的姿态非常形象地演示出了内家功夫的真谛，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变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与琴谱封闭，完全遵从了老子所阐述的柔刚、静动、曲直的矛盾辩证关系。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写道， 武当开派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说到张三丰本名叫做张君宝，因为违反少林不准擅自学武的禁令，被赶出了师门。后来他根据少林功法而变通，创立的武当派。《倚天屠龙记》当中还提到了张三丰的七个徒弟，从大到小顺序分别为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松溪、张翠山、殷离亭和莫生谷。这七个人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以算是张三丰比较有名的徒弟。从宋远桥到莫生谷都由张三丰所起，只是六侠殷离亭原为殷立亨，金庸认为这个名字与其余六个人意境不合，故取其行进字改成了离亭。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张三丰咱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